Thank you. We'll be right back.

天的华夏神韵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。